诉我一切都会实现。 定在身旁，一条孤单的走廊，会走到什么地方，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成长。那山顶上的光，好像带我飞翔， 带我 把那吹的一道墙，泪眼开了一扇窗，乌云的背后幻生出了太阳。 先去 就能超越，爱很遥远，擦不到你的眼泪，爱情也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，爱很遥远，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，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。早该在离别时毁灭，倒不是贪心的事再看你一眼，我在这边把勇气分给你一点，说什么都不相信，相爱已被狠狠拒绝，爱太遥远，擦不到你的眼泪，爱情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，爱很遥远，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，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将会实现，爱太遥远， 爱太遥远， 擦不到你的眼泪，爱情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，爱太遥远，就算永远失去被爱的谎言，只能说服自己默念万遍也许会实现。 剩下最终的孤独。 深度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，总是靠得上十字我就不能落过，总是放感情少不能入生命自由，我没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痛，真心剩下心中的人的承诺，你要我不是你就不合，曾经爱是那么美妙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最后相信你了结果呢还不是可能一个人独自的承受，曾经爱是那么快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痛，真心剩下心中的我承诺，你要我用生命就不合，曾经爱是那么美妙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几乎相信你了，结果呢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， 因为你